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你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啊，北京呢也突破了这么多天连续这个阴晴不定的日子，终于来了一个爽快的晴天。虽然今天空气质量一般般吧啊，但是温度很适宜，还是提醒大家啊，要勤补水。 没错。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天气好啊，这个大家都出来溜溜，一溜溜会发现这街上人真不少。那人怎么那么多呀？ 哎呦，干嘛呢？ 那个郑恺、刘诗诗这不演员嘛，主演的电视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在房山那儿取景拍摄呢。 哎呦， 昨天上午啊，剧组呢在房山绿地缤纷城拍戏的时候啊，在路上拉起了警戒线，占道拍戏，这对交通的这个状况啊一度造成了影响。 哎呦， 根据附近居民介绍，昨天上午10点钟左右，剧组呢在这个绿地缤纷城附近取景，剧组人员呢在路边呢还摆好了各种拍摄的设备，又在路边拉起了一道长长的警戒线。目击者说啊，那警戒线呢拉得还挺长的，连旁边的公交车站也给圈起来了。这个缤纷城前面的长阳大街路段呢一共有2条机动车道，分别呢是非机动车道，这个另两边是非机动车道啊。这个剧组所占的道路呢是由西向东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附近居民也说啊，这个缤纷城啊本来呢就车跟人多，由于这个剧组啊这不拉了警戒线了吗，他们打这儿过的时候只能往旁边的机动车道方向靠，那个自行车呀，那个包括行人啊，实在是没地儿可走。那个汽车过这儿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这个非机动车挤上的路嘛，就不得不减速通行。市民王女士说啊，当时呢有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呢，那只能从车上下来推着走，而附近路过的汽车呀也是走走停停。有些居民就实在这也不行啊，这打电话报警吧。没多久啊，交警就来了现场，要求剧组把警戒撤了，不要再阻碍交通。剧组啊听了这个之后，才把拍摄设备移出了非机动车道，并且撤除了警戒线。昨天下午呢，记者通过认证为电视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的微博呀，试图向剧组了解核实这情况，但是啊截至目前也没有得到回复。某律师事务所的康律师啊对记者表示，车道啊那不是用来拍电影的， 没错， 拍戏呢占用车道，甚至把车道封闭起来，属于非正常使用车道，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要是在阻碍了交通，交管部门可以对剧组进行相应的处罚。作为公共设施啊，如果剧组想要占用车道拍戏，那得需要向这个交管部门提出申请。但是哪怕是剧组得到了交管部门的允许，在路上拍戏也是不能对交通有影响的，一旦要是影响了交通，就得及时清理道路。 你看啊，最近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影是层出不穷。 到暑期这个热映档嘛哈。 是啊，那你不能说是因为我现在我是拍电影，我完了我是要上映，我要冲奥斯卡，你就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这不行、 不过在咱北京城啊，这个见着拍戏的情景也不少见了， 是 吧？是大家伙这也都快见怪不怪了。但是公然这大白天占路拍戏的可能也真没几个。反正我们见到的一般都是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不影响正常的道路通行的状况下啊，能看着有拍夜戏的，能看见提前打好招呼的。所以说像这样这个那年青春我们正好这样的剧组啊，确实影响了大家正常的生活秩序，而附近居民提出这样的诉求也是应该得到支持和理解的。 没错， 所以说啊，这个改了就好，改了就好，是不是？也感谢大家伙对于这样的这个事情能够及时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不对？既然说到这个看电视电视剧啊，要不然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轻松的话题吧啊。您最近在看什么电影啊？看了什么电视剧啊？最近在追什么剧？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好， 大家呢可以发送您的互动信息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 今天我们和大家伙唠唠啊，您最近都看什么电视剧了？ 你说这个拍戏把道路占了，这不行。 嗯， 不拍戏那更不行哈。 那是啊。 随着长兴派出所对草房地铁站周边街面秩序进行整治，往日里呢，占道拉活绵延百米的黑车占道问题得到了遏制。 啊。 家住地铁六号线草房站周边的居民啊，时常就因为这个地铁口占道揽活的黑车和这个油商头疼不已。这长兴南路上啊，因为这伙人的出现啊，时常让早晚高峰的这个道路变得拥堵不堪，甚至有不法商贩呢脚踏电动车沿街停放拉人。哎，坐车吗？坐车吗？这样的吆喝声也是不绝于耳。 对，这个我确实也听见过，反正这个我师傅李凯学这学特像，坐车吗？上车吗？五块钱就走。 哎呀，针对这种情况啊，前天早上七点，长营派出所对此地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警方集结30余名警力，重点对此地的油商啊、黑车啊、占道非法经营行动进行打击。 警察叔叔出手了。 没错。在此次行动中，民警呢抓获在草房地铁站周边的扰序人员26人，查扣黑车7辆，电动车19辆。那么经过进一步的工作，警方将涉嫌扰序的24人依法行政拘留，2名情节轻微的扰序人员呢也被警方处以警告处理。 对，不是说不让这个开车拉活，也不是说不让大家经商，您得有正规合法的手续，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完成您这样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呀，这个确确实实这个事儿也困扰了附近居民很长一段时间了。 没错， 好就好在现在终于清理了，也还给附近居民一片安静的天空。 嗯， 是吧。 啊，也是非常感谢这个长兴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同志们哈，也希望在其他地区如果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也是通过这种这个整治的方式，让我们这个北京的交通早高峰晚高峰变得更加的通畅。 对，再有这样类似情况的路口啊，也看看咱长兴这片怎么处理的呗哈。 嗯， 这个水流啊就跟井喷一样从地底下往外窜。 哎呦， 这什么感觉？这不常见吧？ 喷泉吗？ 他喷什么泉？这在北二环主辅路上 啊。 今天上午8点多钟啊，西直门桥东这个有一个绿化地内发生了管线破裂，这个水啊一度就漫上了北二环的主辅路，一度还造成了这个路段双方向拥堵。 哎呦， 辅路上的积水啊已经跟那个马路牙子持平了，水最深的地方都没了小腿了。在事发现场马路南侧的一片绿地上啊，那个管线破裂的地方还在那咕咚咕咚呲呲往外喷水呢。 嗯， 在水流的冲击之下呀，绿地中间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约10平方米、深约1米的大坑。原本竖在这地方的一棵小树啊，那完全就被冲倒了。有很多名自来水集团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在参与抢修。他们当中的一位啊跟记者证实，破裂的呀是一块自来水管线。因为啊这处管线比较大，所以呢水流比较多。 嗯， 现场的抢修人员呢已经开始查找原因并且进行检修。根据现场抢修的人员介绍，就因为最近这几天啊不是连着下雨嘛，而且呢不均匀沉降，才导致了这次的管线破裂事件。 哎呦， 因为破损的管线直径呢是600毫米，所以啊跑水跑的有点多。记者也了解到，受这个事件的影响，事发地附近德胜门西大街74号楼已经开始停水了。排水公司到达现场，跟自来水公司的人员一起抢修。记者也看到，自来水集团呢调派供水车为附近的居民供水。记者也从水务局获悉啊，截至上午11点半，路上的积水已经退了，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了。 嗯，你说这雨下的不均匀咱们控制不了，但是也非常感谢这个排水公司啊与这个自来水公司的抢修人员哈。一说到这样的消息，有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他们不分昼夜也不分外边天气如何，就去为了这个出现的这个事故啊进行抢修，然后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而且这事儿处理的也挺及时挺全面的哈。 嗯， 既然发生了停水事件呢，这个供水车也已经到达了现场，保证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所以说如果说附近的朋友啊确实因为管线破裂而这个给您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配合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他们的工作，因为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在积极抢修了。 嗯， 相信很快就能修好，恢复大家的正常生活秩序啦。 嗯，再来看这么一条。2014年的6月，东城警方接到事故报警， 称自己啊被一名冒充中央领导生活秘书的男子诈骗了700余万元现金。 哎呦，这事儿一年多了呀。 嗯，接警之后呢，东城分局刑侦支队对此事高度重视。经过询问事主，得知自2012年起，他认识了一名自称是中央领导生活秘书的男子王某。因为当时啊急着给女儿找工作，他便希望这个王某啊能够帮忙 啊，要走关系。 哎，没想到这个热情的王某是一口答应，说哎呀，我要帮你的女儿找到事业单位的工作，而且还要解决她的流经户口指标 啊，这都能办。 嗯，王某啊先是找事主要了30余万的活动经费，当然这打引号的啊。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呢，事主发现女儿找工作的事儿仍然是没有音讯，然后他又再次去找到这个王某。王某说啊，还需要继续活动关系，并要求事主再次给付数十万元的费用。 反正就是不停的要钱花钱。 没错，自2012年的11月到2014年的2月，王某竟从事主处陆续拿走了700余万元。 哎呦， 想到王某的承诺根本未能兑现，这事主这才报的案。 这一年半多了，700多万都花出去了，才想起来这事儿不对呀。 嗯，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啊，王某根本不是所谓的中央领导生活秘书，其承诺的帮事主找工作之事啊，也是为了骗钱。那随后呢，警方开始为对王某展开抓捕。这狡猾的王某始终在躲避警方的侦查。侦查员在核实情况、获取证据之后，将其列为网上在逃人员。那么今年7月，侦查员联系上了王某，可王某称自己患病，在辽宁省鞍山市某医院住院，暂时不能接受警方的调查。东城警方呢，随后赶往当地，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医院将王某控制。可医院的医生也说，王某啊，当时的身体情况需要继续住院。但细致的侦查员发现，医生和王某有关病情的说法并不一致。 嗯， 在调查中发现，原来这名医生是王某的亲戚。 哦， 为了保险起见，侦查员带着王某在其他3家医院诊断后发现，王某所谓的病是装出来的。最终呢，王某被侦查员带回。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东城警方刑事拘留。警方提醒市民啊，找工作要通过正规渠道应聘，以合法的方式进行。不要想着走捷径而落入骗子的圈套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啊。 嗯，这就是一彻头彻尾的骗子哈，跟咱前两天节目当中说的那个， 嗯， 你给我钱我帮你捞人那情况，听起来这怎么这么相似呢，是吧？ 嗯， 所以说啊，这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和想法啊，这个趁早打消吧。 嗯， 这个真的有这样的需求或有这样的愿望，要靠自己的努力，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正规的渠道来获得来得到。 真是 这老指望着花钱找人办事儿，这事儿这什么时候能断了这念头，不能这700万还不能买到教训吧？ 就是这，我估计这事主也是不差钱，你花了700万才觉得这事儿不对，你像平常咱们老百姓，你是不是你被骗了，你说你能给我个5块钱10块钱，这都不能给你，真是还是不差钱。 对，这不是钱的事儿啊，这理不是这个理。 嗯， 也不能有钱认着让人当冤大头啊，是吧？ 嗯， 还是那句话啊，不要想着走捷径而落入骗子的圈套之中。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您最近看了什么剧啊，看了电视剧啊，还是看了什么新电影啊，都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聊啊。 嗯， 傻乐说，我最近看东北抗日联军这样带有纪实性电视剧啊，这是我的最爱。 嗯，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电视剧或者纪录片啊，详细了解一下 真实历史。 嗯，这不岸博新说的，但是这应该不是电视剧。他说最近过去明天依然看人与自然， 哦， 说这节目有魅力啊，很狂野，让他很满足。 那这是喜欢看人与自然的朋友。 嗯， 又见青天说啊，我看完《盗墓笔记》，然后就看网络剧《无心法师》，情感的，哎呦不错呀，呵呵，挺喜欢的。 嗯， 反正追剧呢，就是嗯，您得定期跟着更新， 是 得有耐心。 天坛二月兰说，我家现在每天晚上看的是北京卫视播的《义阵》， 嗯， 是抗战题材的，挺好看的， 是吧？ 嗯， 佩佩说，哎，哎呦，王哥回来了呀，挺想你的，嘿，我也挺想您的。浩洋你好啊，这个也跟浩洋打招呼了。 你好， 人家佩佩还说呢，我不大看电视剧，因为太拴人。哎，我也是这想法，就还是每天追剧吧，还挺需要耐力和勇气的。这万一要是看一那个进口的电视剧啊，那更新的时间更长，哎呦，那心呐、啊、肝啊、肺啊都被拴着走了。 是，短信平台上6168这位朋友还发来短信说，我觉得电视作为消遣方式挺好的，我喜欢看一些轻松题材的电视剧。我现在是看看是有演过雷锋的吴军演的一个叫做《老爹的非诚勿扰》，感觉还可以，是农村题材的轻喜剧。 哎，云淡风轻说啊，我喜欢看的不是那杜撰的历史，我是喜欢真实的历史方面的电视剧。 嗯， 我最近也看东北抗日联军呢。 哎呦， 哎，这个投票率还挺高的哈。 是， 最近大家都在看什么电视剧，看了什么新电影啊，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短信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大家呢可以发送您的互动消息啊到我们的订阅号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或者在微信的短信平台上啊发送您的手机短信到1062882182810628821828。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您最近看了什么新电影新电视剧啊。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信息，路况信息。 车该保养啊，不知道去哪儿好， 还用去哪儿？当然是在家保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免费送卡拉丁上门保养，配件费、服务费全免，正品保障，安全又省心。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一起来关注路况。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区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正在等候清拖，提示后车司机要小心避让。西三环主路绿里桥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两车事故也正在处置，提示后车司机要提前向内侧或者外侧车道并线。路面上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如有更新我们稍后再提示大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昨天啊，这发生这么一事儿，还配图呢。 嗯， 我看了这新闻事件的图之后啊，我这心都跟着揪了一下。 哎呦，是哈。 有一名16岁的男孩啊，因为那个钥匙被锁家里边，进不去屋了。 嗯， 他就打算翻院墙啊，这翻护栏进屋，一不小心摔倒了。 哎呦， 这胳膊呀就被护栏上带尖的那个铁棍给扎穿了，不能动弹。报警求助之后啊，消防官兵将铁棍剪断，并且护送他到医院进行救治。昨天上午10点多钟，朝阳区消防百子湾中队接到报警之后啊，立即出动了6名官兵，赶到位于双桥农场五号井小区的这个事发地现场。当时啊，那男孩正被迫倚在护栏旁边，左手手臂啊高高的抬着，护栏上端不是有那尖尖的那个铁棍嘛，就为了防人翻墙那铁棍， 嗯， 就从前臂靠近胳膊肘的那地方穿肉穿过来了。 哎呀， 消防员一看这情况，就决定啊把他手臂周边的这个铁棍给剪断，带着部分栅栏将男孩送到医院。为了减轻震动对男孩造成的二次伤害， 消防员呀、用机械液压剪小心翼翼地剪断了三根铁棍。这男孩啊，只在最后一根剪断的时候稍稍感觉疼，喊了一声。整个过程呢，相对来说还都比较顺利，不到十分钟就把男孩跟这大铁栅栏给分开了，然后呢由救护车送到了朝阳急救中心。因为不知道这个留在男孩胳膊里这几根铁棍是不是还需要二次剪切，所以啊，消防队员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陪着男孩一起来了医院。大夫为他进行了拍片检查啊，发现呢这扎进胳膊里的铁棍啊没有伤到筋骨，只是刺穿了皮肉组织，是可以通过手术来切开伤口，取出铁棍再进行缝合，是不需要再对铁棍进行剪切的。 嗯， 昨天下午1:19，男孩呢被送到了手术室之后，消防官兵这才撤离。根据了解啊，这个男孩呢家在河北，姐姐在北京工作，这不趁着暑假来姐姐家小住，没想到因为翻护栏而受伤，好在没有伤筋动骨。 哎呀，真的是这不幸中的万幸哈、也是这个东西就也是提醒啊，各位要跟这个家里的孩子也要说哈、如果是没带钥匙或者说什么的，那干事还是要小心，因为那个本身那尖儿它就是防人翻的，你还翻，哎呀！ 不过这男孩子本来就天性好动，也能理解哈、这好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提示孩子要培养这样的安全意识，能够预判到危险潜在发生的可能性。确确实实啊，翻墙什么事儿，这个比较吓人，不管是水泥墙也好啊，还是这样铁护栏也好，一旦发生危险，毕竟有高处坠落的这种可能性啊，确确实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长要跟家里的孩子这个时刻提点一下这个安全意识。也希望吧，我们这个小少年啊能够早日康复， 没错， 希望这事儿哈、以后那个能长记性，咱不翻护栏了，咱没有钥匙进不去屋，咱等等姐姐下班，再不行咱上邻居家待一会儿，再不行咱给警察叔叔打电话，咱别自己翻墙，太危险了啊。 昨天早晨7:30左右，一辆32吨的大货车行驶到京开高速辅路金星桥下，由东向西转弯的时候发生了侧翻，车上呢装满了这个白酒啊和部分的药品、现场就这个散发出一股很浓的酒味。事故发生的时候司机及时逃生，所幸没有人受伤。昨天早上7:55，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交警已经在现场维持秩序，并对这个事故车进行处理。由于啊这个事发的时候正是早高峰，这一个路段呢又是大兴新城北部的重要干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拥堵。这个现场的一位交警告诉记者说，这辆大货车呢是河北牌照，准备往江西送货。根据目前查验的各种证件和单据，这辆大货车手续齐全，也没有严重超载的现象，可能就是当时转班的时候速度太快了导致侧翻。但是现场的一位环卫工人就抱怨到说，这又是我们的活了，一天也弄不完。说上次出事的是一辆拉油的大货车，光清理就花了一天的功夫，这次又是酒，估计又得大半天。上午10点，当记者离开现场的时候，事故还在清理当中。那记者也从交通部门了解到啊，这个金星桥属于京南进出京重要的一个节点， 是 这个路段呢经常发生事故，由于附近有多个物流中心，大货车行驶也是比较密集，因此基本上都是大货车的事故。 这大货车带着酒侧翻，这大桥也是醉了是吧。路过这一段的朋友，这哪怕看不见车祸现场，闻这味儿也都知道，哎呦有酒香啊哈。还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大货车确确实实这个驾驶难度也比较大，然后这个司机呢可能因为长途拉货呢，这个疲劳状态可能也会比小车司机啊稍稍高一点。所以说这个遇到侧翻这种遇到这种紧急的弯道的时候啊，也容易发生事故，还是提示各位这个大货车司机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休息哈、不能疲劳驾驶。当然了，这个所有周围的附近的小车司机啊，见到大货车在高速路上也好啊，还是在这样弯道上也好，让这个大货车先行好不好，咱这个躲着点吧，确确实实是挺危险的。反正各位大货车司机也不容易，毕竟这个安全意识还是一刻不能松懈的。 是， 好就好在这次的事儿，这人没事儿，是不 是？ 是 是是是是。 这个钱没了还能再挣，人没事儿最重要。截止昨天啊，那9名儿童在幼儿园烫伤的事儿啊，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但是啊，还是有部分孩子需要定期到医院换药。家长反映说， 6月24号中午，海淀区明光村幼儿园里边，饮水保温桶被小朋友撞倒之后啊，这桶里的开水把9名孩子都给烫伤了。事后呢，烫伤的儿童经过诊断都是2度烫伤。目前海淀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家长程先生回忆，6月24号上午11点半左右，他突然呢就接到幼儿园园长的电话，说：“哎呦，您家孩子被水烫伤了。”同样接到通知电话的还有另外的8名家长。这9名家长接到电话，火急火燎就赶到这个医院啊，这个积水潭医院去看自己家孩子。 嗯， 程先生说，他见到他儿子的时候啊，这小小的孩子的腿上啊被厚厚的纱布包扎着。经过家长询问得知，午饭之后啊，老师组织孩子们睡午觉，孩子们脱了鞋袜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放在屋里那保温桶被一个小孩子给撞倒了，开水流出来把这些孩子给烫伤了。6岁的小博说啊，银色的水桶放在睡觉的屋，是一位女生把桶撞倒了，她自己的脚也被烫伤了。多位家长到幼儿园也查看了当时事发时的监控，家长描述监控画面说，画面呢不是很清楚，只能看到地面有很多水，孩子呢都纷纷跑开了。根据积水潭医院宣传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这9名孩子呀都属于2度烫伤，烫伤面积呢在4%到6%之间，有9名孩子呢是双脚烫伤，其中1名孩子是臀部烫伤，烫伤的面积也是最大的。40分钟之后啊，创面包扎完毕。根据家长张女士介绍啊，6岁的儿子呢读大班，大班里边有40个孩子，自打孩子被烫伤之后啊，回家总是不停的哭闹，也不愿意再去幼儿园了。每隔3天呢，他都要带孩子到医院去换药，前后呢需要3个月的治疗时间。你说这孩子也不能下地，每天都得抱着，还有可能会耽误9月份小学入学呢。这家长说到这儿啊，满满的担忧。根据多名家长反映，幼儿园呢承担了医疗费，但是家长跟园方啊就后期赔偿问题呢始终没能达成一致。这家长也说啊，这个园长啊总是说要等所有孩子痊愈之后才能解决。前天下午，幼儿园园长呢拒绝接受采访，记者多次要求查看监控也被拒绝，并且强行推出门外2次。目前呢，海淀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嗯，你说经常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卖一些什么东西，上面标注说把它放在这个小孩的伸手碰不到的地方。嗯，那你说这确实是，我觉得是我个人觉得是幼儿园的一个疏忽，就是说你把这个开水壶啊放在小孩平时经过的这个路途当中哈、啊，难免这小孩走路一没看见，那一脚就他就踢到了。这开水壶我觉得应该有专门的一个啊归放的地点。 嗯， 在幼儿园里边，特别是幼儿园里边。 你说，既然家长这个把家里的孩子啊，一家这么一个宝贝儿放在学校里，放在幼儿园里，托付给这些老师来照看， 嗯、 那么园方就应该尽到这样的照看的义务哈、啊、和责任。确确实实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园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受伤的还是我们的孩子们。希望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啊，园方能够拿出负责任和这个诚恳的态度哈、啊， 嗯， 积极的来解决这件事儿，别伤了孩子的人，再伤了孩子的心。你看，孩子都已经不愿意去幼儿园了，是不是？ 嗯， 希望这个事件呢，没能给孩子造成更大心灵上的伤害，也希望园方能够积极补救。 由于这个学历低、年龄大，江苏籍的女子李某来北京半年仍未能找到工作，于是呢，就做起了制售假证章的生意。 你看，又不学好的一个事儿。 通过这个电话和 QQ 约定制作内容，以快递的方式邮寄，通过网上转账的方式付钱。记者呢上午获悉，石景山警方已经于近日一举打掉了一个隐藏在出租房内的特大制售假证章的一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收缴雕刻机、塑封机、压印模具等多台制作工具，收缴各类假印章1800余枚，假证件1900余个，钢印模具啊670余枚， 还挺全，什么都有。 真是，目前呢，2名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已被石景山警方刑事拘留。今年的6月底，石景山警方啊接到群众举报说啊，在这个麻峪村内有人贩卖假证。 嗯， 在侦查员连续蹲守了几天之后，7月上旬的某一天，侦查到李某与他人交易买卖证件的活动。 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7月15日，石景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果断行动，在李某暂住地将李某和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江某抓获，但是暂住地并未发现其他物品。经过初步的审讯，李某二人呢拒不交代犯罪行为。侦查员经过认真研究认为，李某他应该还有一处窝点，专门用来制作贩卖的这个假证章。 哎，狡兔三窟啊！ 于是呢，侦查员带着李某的照片，围绕其暂住地开展认真的走访，并且在附近群众的指认下，发现了李某另一个租住的房屋。当打开这个房间之后，让侦查员大吃一惊，因为什么呢？各种制作证章的工具、各类模具，以及啊制作好的数千张假证，还有假章，堆了满满的一屋子。从收缴的这个假证章来看啊，基本上以不同层面的中学、大学证件为主，都为制作的这个假学历证明啊。 啊，这个确实哈，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说学历低、年龄大、找不着工作这事儿吧，本来我就觉得是不是你眼高手低呀，对吧？这个要真是诚心想靠自己双手啊，这靠自己的劳动来换这样的优越的物质生活，是完全可以的。这不能成为您现在这个制售假章、假这个伪造、变造国家公共这个证件的这个理由，是吧？所以说啊，这确确实实，这既然已经被逮着了，在里边好好反省吧。而且你说这个。他这些东西哈，他怎么来的呢？你说他这个收这个假印章啊，这个假证件，最后印完了之后往哪去啊？这事儿捋一捋，是不是还能捯饬捯饬捯饬就捯饬出一头毛驴来？有可能吧？ 对，我觉得有可能， 是吧？ 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吧，就是说从这个因为我觉得他这有求才有功嘛，是不是？那我就觉得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一些。我不知道为了什么目的啊，可能需要这个大学的这个文凭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文凭，才来找他们这些人。我就觉得这个文凭真的那么重要吗？你上学真的是学知识呢，真的不要说是为了啊，我显得有面，或者说我要干嘛弄一假文凭，到最后我觉得吃亏的也只可能是你自己。 还是那句话，假的它就是假的，它真不了。你有这么一张文凭，脑子里是空的，那也白搭呀，是不是？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希望给大家一警示，你假的。它就是假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说的是您最近在追什么电视剧，看了什么新电影啊？这个大家伙儿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啊。这个我看刚刚我们这个短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发来了消息。这位4903的朋友说，哎，我那小外孙儿听了咱们那节目之后啊，这个上小学之后啊，爱上了朗诵，爱上了这个。也要当播音员，说长大以后要考广播学院呢，要考我们中国传媒大学是吧？哎呦，这个播音员主持人能起到这样的表率作用，确实还觉得挺荣幸的，是吧？ 是啊，也希望以后能跟您的小外孙成为同行 啊。那当然了，我觉得啊，这个孩子的兴趣爱好啊，打小培养呢，也确实不是什么坏事。哪怕以后就是不从事这行，干点别的，那也是那个行业里最会这个朗诵的，会演讲的，是吧？ 是 有一技之长。还是那句话，艺多不压身嘛，是吧？ 没错。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是最近追了什么电视剧，看了什么新电影。浩洋，你最近看什么了？ 哎呦，我就想跟你聊这个呢。你最近好像 憋了半天等着我问呢，是吗？ 对，这最近这个电影市场呢，确实就说咱们这个华语电影市场吧，太繁荣了。 暑期档那也扎堆的都是那动画片 啊。另外还有就是说好多就是平常我们看的电视主持人也好啊，什么传媒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都开始拍电影，都开始当导演了。 你到底看什么了呀？ 就比如说这《栀子花开》哈，就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就什么刘同啊，也是一个传媒界的名人，也要拍电影， 是吧？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当电影导演了，但是是不是这么多人当电影导演的这电影水平他就能上去呢？这不一定是能画等号的哈。 这怎么聊这儿来了？行吧，你想的比较远哈。我别说啊，我今天啊还真是看电影去了。 哦， 哎，看了动画片。这动画片反正最近就上映那几部嘛，大家有兴趣都去看看吧，毕竟是咱国产的，支持一下国产。 啊， 说实话，这次这钱我觉得花的太值了。 你看的是那个？ 物有所值。哎，看哪个都物有所值。反正我觉得啊，这个不管是家里的大朋友也好，还是带上家里的小朋友也好，能够在这样这个休闲的周末哈，一家人这个和和气气的到电影院去看这样一场这个适合亲子之间的电影呢，也有助于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没错， 这也是一种沟通和互动交流的方式嘛。 嗯， 而且说实话，这无论是画面也好，剧情也好，这几部片啊都不错， 都不错。 我就不点名了，因为这个。